男人哭吧不是罪，尝尝过啤酒的眼泪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沉沉面具睡，我心比较脆。怎样去流泪？明明后悔的时候，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。不幸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可是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可是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破灭已久的眼泪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但是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但是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 男人哭吧不是罪，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 做人何必做得那么狼狈。